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吃了你的身体，我们就有了纯洁的心；吃了你的身体，我们就有了永远的意志。但愿我们所吃的饼、喝的杯，是我们与罪永远断绝，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永远掌权。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nk you, Lord. What has passed our lips as food, Lord, may we possess in purity of heart, that what is given us in time be our heaven for eternity. May your body, O Lord, which we have eaten and your blood we have drank, cleave to our every certain ground, that no trace of sin be found in us, whom this pure and holy mysteries have renewed. Who live and reign, what without en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拯救我们，感谢神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何时赐给我们的呢？不是等到我们复活以后才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从我们重生得救那天开始就有的。这个生命是我们脱去旧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换上新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能够穿上了新人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新生命的表现。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和那个永恒的上帝相连接的生命，所以非常的珍贵。新生命永远不再死，新生命永远和上帝在一起活着。所以只有那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才能与这个永恒的上帝相连接啊，这是最主要的哈。我再说一遍，只有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和永恒的上帝相连接在一起呢？只有新生命、重生得救的生命、不死的生命才能和那个永恒的上帝相连接，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了，这是非常珍贵的。虽然外体毁坏，内心却什么一天新似一天。那你说我们今天这个生命如何才能和永恒的上帝相连接呢？用什么样的办法和他相连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的祷告与这位看不见的神亲近，这叫信心的祷告。信心不凭眼见，信心祷告的时候呢，是相信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正在倾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通过祷告与神亲近，我们通过祷告与他交通，我们通过祷告和上帝来往，我们通过祷告向上帝呼求，都是要通过祷告。我们通过祷告仰望这位充满怜悯的上帝啊，他是满有怜悯的、有慈爱的神。所以也就是说，你想与这位慈爱的上帝相交通吗？你想和他有来往吗？你想和他亲近吗？必须献上我们的祷告。上帝也愿意我们通过祷告和他亲近来往。但是有些人呢，有很多的问题。他就说，我向上帝祷告了某一件事，祷告了许久许久， 但是就是没有得到回应，没有垂听，怎么办呢？啊，所以有些人祷告了许久仍然没有得到垂听的时候，就什么松懈，就灰心，就失望，甚至是什么放弃了。那到底我这样做对不对呢？或者说我应当如何向上帝去献上我的祷告呢？或者说上帝到底听哪一类的祷告？我就用这一，我就光祷告这一类就完了呢？啊，到底如何让我的祷告有效？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求与神旨必垂听 ，Pray in accordance with God's will。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堂，向你献上我们的崇拜、感恩和赞美。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住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已经祝福了以上的光阴一样。主啊，我们也为着全世界与此同时在各地各方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祝福他们。你在人间，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坦然无惧寻主旨， Seek God's will with confidence。 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圣经经常说神是可惧怕的，对吧？神是可畏的神，所以我们要敬和什么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那这儿他说我们向神存了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就是说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按照他的旨意求，他就什么听我们。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如何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如何求？在什么地方求啊？我们如何才能坦然无惧呢？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齐声朗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其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念一遍，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到什么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权柄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最大的权柄，就是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到神面前来祷告，是吧？哎，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向神祷告。我们都知道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对吧？所以我们向他祷告，求怜悯，求恩典，求慈爱。可是我们却很少注意到神的慈爱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的神，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神的恩典是从什么地方赐给我们的。到底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怜悯从何而来呢？其实神一切的恩典、神一切的赏赐、神一切的帮助，都是从神的施恩宝座前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只有从施恩宝座，Throne of Grace, the Throne of Grace, 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出上帝的慈爱。只有从施恩宝座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出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饶恕，所有的这些，甚至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帮助、圣灵的交换、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神的施恩宝座前流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施恩宝座呢？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如何能到达施恩宝座呢？如果到达了施恩宝座，我敢百分之百的确定，你所要求的一切都能得到，这是绝对的。这个施恩宝座不是很容易能够到达的，只有一条路才能过去，这一条路非常的窄，非常的小，非常的崎岖，非常的难行。但是只要到达施恩宝座前，你就真正的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一切啊！所以这个施恩宝座前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所在，施恩宝座前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的地方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唯一的路径，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十字架上所带死流血牺牲所换取的这一条道路，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毫无畏惧，能够直达施恩宝座前。一切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辟的这一条道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条道路大家都模糊不清啊，直到他来了，开辟了这条道路啊，我就是这条道路，通往天堂的路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的道路。但是他开辟的道路，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生命的代价啊，才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随时随地求他的怜悯。所以我们不可轻忽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轻忽了以后呢？啊，那就是等于藐视耶稣的宝血。藐视耶稣宝血呢，就是因为你抵挡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啊在里面的光照，那就把耶稣基督重顶十字架，就等于藐视圣灵啊。耶稣说啊，需要是什么抵挡我的，还可罪和得赦免。如果亵渎谁啊，圣灵的，今生来世都不受赦免。这就为什么法利赛人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因为他们明知故犯，知道耶稣是谁，我故意找茬。那你说保罗不也是法利赛人吗？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在不明白的时候，他是火热的心来逼迫基督徒，可是他一旦明白了，他成为受逼迫者，对吧？他成为为基督的缘故背十字架的人，这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是上帝的应许。你说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上帝的应许在施恩宝座前的应许是什么呢？那就是无论你在任何的需要恩典之处，他一定要恩待那些谁呀？寻求他名的人，寻求他旨意的人，这是他的应许。也就是说，当人愿意真诚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他必然垂听啊那些由清心的人发出来的呼声啊，清心祷告的呼声啊。因为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怜悯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慈爱的神。既然我们知道他是满有怜悯的神，那我们的祷告就应当什么？祷告一段没有希望，不祷告了，不是？怎么办呢？持之以恒啊，抓住神的恩典不放弃，只要我符合神的旨意啊，你说主啊，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父母，我敢保证，我把我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你，是吧？嘿嘿，在地上建大教堂啊， 原来我祷告我不是发财，我说主啊，我最大的梦想在天安门广场盖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教堂。其实呢，谁说天上的飞鸟都是我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的，不用你先发了财你再给我奉献，我还非通过你吗？是吧？是吧？这一下子不就一推敲就不行了哈。嗯，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去向上帝求富有，我们要向上帝求灵命的富有，对吧？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的祷告，要这个坚持不懈祷告，要殷勤的祷告啊，凡事要祷告啊。所以说，我们就要祷告的时候要敬虔的祷告啊，敬虔度日嘛哈、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充满信心的祷告啊，不能有大无大的事儿，反正你听见听不见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说吧是吧？嗯，不行，要充满信心的祷告，否则我们很容易啊遭到撒旦的引诱和迷惑啊，失去方向，最后软弱跌倒。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空中的恶魔、属灵的恶魔征战啊。所以我们与属灵的恶魔征战，我告诉你非常容易输。为什么？因为他能看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能晓得我们心想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他想什么，对吧？哎，怎么办呢？哎，就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战胜世界，战胜自己，战胜恶魔啊，战胜一切的属灵的敌人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在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有两点，要坦然无惧；第二点还要什么？刚才我说充满信心啊，坦然无惧，充满信心，就像你来到父亲面前一样。父亲呢看起来很严肃，但是父亲呢又是非常爱你的，是吧？哎，又严肃又爱你。严肃的原因是想把你训练成一个独立的精兵，对吧？而非常慈爱怜悯呢，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呢，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还要充满信心的向他祷告啊。祷告神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一定会听我们祷告，我们就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恩典。那你问到底上帝能够听见我的祷告吗？这好多人问我问题，我就想啊想啊，哎，上帝能听见我祷告？他说，那我说肯定能啊。那他上帝到底听我怎么祷告？是出声的祷告，像我们说话一样呢，还是不出声祷告，还是大一点声祷告呢？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高过在天呢，是吧？看谁声音大啊。嗯，那到底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吧？我在这说话，这就是与此同时，全世界就有成千上万基督徒正在向上帝祷告，对吧？与此同时，你说他耳朵能听过来吗？他听谁的啊？到底他听谁的祷告能听过来吗？我说他都能听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对吧？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在你没有祷告之前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啊，他是哪一个地方都能去，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万事都能，他叫全能者，对吧？这是要神啊，神知道万事，他创造万有，他知道万有在干什么啊。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全能者，所以他同时能够听人祷告。那刚才一个问题呢，还有他到底是听我什么样的祷告呢？是我默祷呢，不出声音呢，还是出一点声音呢，还是大声的呼喊呢？啊，哪一样他听得更清楚呢？对吧？哎，又一般我们大声喊的时候才能清楚一点，是吧？你到底他怎么才能听清楚一点呢？啊，我们知道不出声，我们叫默祷，是吧？啊，默祷啊。大家还记得圣经有一个故事， 是以利亚时代。以利亚时代呢，以利亚祷告很厉害。以利亚祷告呢，向上帝祷告说：“我不让他下雨了，3年零6个月不下雨啊，以色列啊，厉害吧？”然后他又祷告说：“下雨吧！”哗，倾盆大雨下下来了，这厉害吧？哎，这当年以色列这是历史事实啊，啊。那么3年零6个月，整整3年零6个月不下雨，寸草无生，连露都不降啊，降露水都不降。我们这一天不下雨，还看着草，早上起来还是湿的，是吧？这叫露水，对吧？哎，它连露水不降，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尤其是这个撒玛利亚，那个整个都干旱的不行了哈，寸草不生，很多人因此渴死、饿死啊。所以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啊，亚哈。Ahab 啊，他呀敬拜巴利啊，巴利是假神呐 啊，巴利也是神，叫假神啊。他老婆叫什么？耶洗别 ，Isabel 啊。这个耶洗别呢和亚哈都是什么？敬拜巴利的啊。所以呢，先知以利亚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对亚哈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啊，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啊，不降露也不下雨啊，连露水都不降啊。”这是在这个列王记上17章第1节哈，告诉我们的是吧 ？A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lives, whom I serve.There will be neither dew nor rain on the earth in the next few years, except at my word. Except at my word, 厉害吧？谁敢说这句话啊？要不你明天说说试试？说那时候我要不祷告啊 ？There will be neither dew nor rain.In the next few years, except at my word. 好家伙，你这是要这一说的，我你后天下雨了，你成假先知了就哈。这是一言既出，是吗？然后呢，3年零6个月就没下雨也没降露，这就是真实的，厉害吧？啊，完了三年以后，然后以利亚呢？从谁那得到信息的说时候到了啊，要再次降下雨来吧。哎，他就去啊，想去告诉亚哈了。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话，亚哈可受罪了，他知道是以利亚的事儿。亚哈和他的老婆啊，耶洗别呢说，都是因为以利亚，我们这个国家就遭受这么大灾难，不下雨了都，我一定要把他给宰了，杀了。哎，这个就不太合逻辑了。他能叫天不下雨，你还能想把他给杀了？你这不傻子吗？这不是哈？哎，是吧？他能一下子叫天不下雨，你不赶紧求求他的，你还想把他杀了？他到处找，找了3年零6个月就没杀成啊！不但没杀成，以利亚呀，神说你要想杀他，我不让他死了。到今天他还活着呢，他没死，对吧？所以呢，等了3年零6个月了，啊。你找不着我，我找你啊！他就去找亚哈去了啊。他说：“想下雨吗？啊，我有个条件啊，咱们上加密山一块儿去，上山上去，你把你这个巴利的先知叫去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啊。咱们你是450个人啊，比一啊，然后再把以色列全部也叫去，到底看看谁的神灵光啊？谁的神灵光，我们就信谁吧啊。”哎，亚哈说好啊！亚哈呢是什么？亚哈是个粘着耳朵，是傻子啊！他也见他以后一说就马上就听啊，去了，去了以后啊，然后他说咱们这样啊，我在这里把耶和华的坛修筑好了，你们再盖一个巴利的坛，放上柴火，放上牲畜，一人一头牛啊，杀了搁上边，别点火，看谁的。啊，祭坛灵光啊，用火从天降的，谁的神就是真神。啊、好，啊，那用你们挑吧。啊，这巴利的先知挑了一只牛，杀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呢，这个以利亚也把他那只杀了，搁那个柴火上，然后呢，以色列全部都看着，以利亚说：“你们今天看着哈，做见证，啊，侍奉耶和华的先知就我一个了啊，但是呢，侍奉巴利先知，你看来了450个，今天看谁的神灵光，就谁就是真神。”以色列人说：“好，我们就眼见为实啊。”他们说你们人多啊，以利亚说你们人多，你们先求神吧。好，他们从早晨就开始求啊求求啊求，大喊大叫啊，声音都喊哑嗓子了。到中午了，以利亚那刀背手来的话，哎，怎么回事？还没降火吗？哦，你们神可能是出去玩去了啊，你们听见大点声啊，或者是什么睡着了啊。哎，他们使劲喊，最后喊不行了。他们巴利呢有一个规矩，要伤自己身子来感动这个神灵啊，就拿刀往身上砍，鲜血直流来感动神，还是没用。到了晚上了，啊，以利亚说：“得，你们到我这儿来吧。”以色列全众都过来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大火就降下来了，不但是降了烧了柴火。以利亚事先的说：“这样吧，以免我作假，你们把上面浇上水，啊，他们浇了水，浇了12桶水，因为12个支派嘛，哈，哎，浇了12桶水，说把周围挖上沟，沟里边也满了，这样的话呢，连大火、连柴火、带石头、带土、带这个水，全部都给烧尽了，啊，全烧尽了，烧尽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这450个先知一看大事不妙啊，这么多以色列人呢，撒腿就跑，哪里跑啊？以利亚说抓住他们，把他们抓住了，全都给杀了。以利亚说什么话呢？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谁，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就说这句话。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以色列到这个地步了，都不认识耶和华是神了。所以呢，有的人说了：“你看以利亚有点太狠了，哈，谋杀，一下杀了450个先知。”以利亚不是谋杀，按照以色列人的诫命，上帝给以色列诫命，凡是假先知，凡是那些假神的侍奉假神的人啊，都要什么，从以色列中被除掉，被杀尽杀死，是上帝律法严禁啊，所有的邪教的祭司在以色列中重生。所以然后呢，这是以利亚的祷告，出生的祷告。以利亚呢又来一个默祷，完了以后他就跑到加密山顶上去了，啊，坐在那里，坐在那以后呢，一个人把那个头啊放在两腿中间，耷拉头祷告呢，是吧，默祷啊，默祷了7次。然后让仆人说：“你看看，有一个小巴掌大的小云彩，还就赶紧的告诉亚哈说别让他吃饭了啊，赶紧套车回家，要来大雨了。”说时迟那时快，完了倾盆大雨就降下来了，是吧。完了以后，哎呦，这多少年的没有降雨了。然后这个是以色列当中小沟沟小河里面裂纹的地全部都满了水啊，得到了雨的滋润，以色列地又重新恢复了勃勃的生机啊。这是真实的故事，也是祷告的例子啊。所以不管是默祷也好，向神出声祷告也好，神都听啊。这以利亚冒着一个坦然无惧啊，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啊，在寻求神的旨意，大胆的向神祷告啊。所以呢，神就听他祷告，不降雨在地上。我们的祷告呢，无论是大声也好，小声也好，无声也好啊，上帝都能听见。他听我们的祷告，他听什么祷告呢？他听有个条件，符合他旨意的祷告，哎，所以要符合神的旨意才能祷告。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啊。The eyes of the Lord are on the righteous, and his ears are attentive to their cry。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因为呢，有些神学家呢写的书啊，迷惑好多人啊，所以网上的东西，甚至是神学的书籍，你要小心谨慎的去看，来到神的神宝座前看。好多神学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神学家我都认识，他说我研究了半天，上帝也没有喉咙，也没有耳朵，没有眼睛，他怎么能够说话呢？他说哈，你说这么聪明的人，非常聪明啊，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他聪明就比我高十倍的 IQ 啊，我在面前就是傻子啊。但是他叫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英语，这好多语言了、啊。他说七种语言，说的什么？就是他的语言，他相当于就是他去希腊，比希腊人说的还高级还好啊。我们知道上完神学以后，你学完希腊语，你只是什么能够读圣经，不会说，为什么？它叫古文啊，文言文，你说完一会儿人听不懂啊。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这样的啊。阿多阿多吉多夫啊，阿多阿多南吉多夫，这是希伯来文啊。我说这句话呢，他们都能听懂了。他说你怎么敢说这句话呢？脸马上就青了。我在纽约的时候见到那犹太人，我一开玩笑给他弄句英语，不说俄语了，我阿多阿多南吉多夫，我吓一跳。他说怎么着呢？他不敢提耶和华的名啊，不敢提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的名呢是什么，他们如果提的话，好像就是什么，就是来亵渎神了啊。但是我们呢，提耶和华的名，我们呢提上帝的名，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向上帝祷告，受圣灵的引导啊！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由圣灵的感动向上帝祷告。那么这是以利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榜样啊。所以神是愿意向我们施恩的神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什么？愿意向我们施恩典的神啊。神更愿意加倍的将他的恩典赐福给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只要我们要向他祷告，那你说我不上祷告，他不一样给我恩典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举个例子，神的普遍恩典，太阳、月亮，然后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还有雨水，是吧？这叫普遍恩典。世人他向上帝祷告了吗？他感恩了吗？他说自然来的。他说啊，我连我都是猴子变的，哎，这转脸不认人，连神都连父亲都不认了。所以呢，要向上帝祷告，神听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祷告神才施恩给我，而是因为神施恩给我，我需要祷告，对吧？哎，那么我祷告以后呢，我能知道神给我恩典了，然后呢，我能感恩，就这意思啊。感恩的同时，就是荣耀神的名的同时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要向神祷告啊，他就一定会应允我们。那你说了，既然这样，我什么都可以求了啊，反正神听祷告嘛，啊，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有圣经根据吗？有。所以圣经是完整的，前后一致的，统一的。圣经还有一处说，啊，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什么妄求啊。前面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不求啊，但是后面说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什么？妄求，要什么？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When you ask, you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ith wrong motives. 自己目的不纯啊，哎 ，that you may spend what you get on.Your pleasure. We cannot ask anything for our own pleasure. 对吧？你好家伙，你自己享受去了。神说我这给你福分，你自己享受，那不行啊！凡事都为荣耀神而行，是吧？哎，所以那你问了，到底我当如何向神祷告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啊，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那到底何为神的旨意呢？对吧？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神的？其实圣经里头啊，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何为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其实神的旨意啊，就是圣经中向我们表达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借着他的引导，借着神的引导，把他在万古以前所预定、所拣选好的那些选民啊，通通都带入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然后就完成他的美好的计划。这就是上帝亘古不变的旨意啊！在圣经里面呢，我再说一遍啊，上帝亘古不变之一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借着他的引导，把他在万古以前所拣选好的预定好的人得救的人，把他们什么满通通的都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引导他的永恒的计划里边，然后呢去完成他的永恒的计划，向魔鬼宣告说我的计划得胜了。这是在天堂里面的征战啊，我们只是他在地上的精兵而已啊。所以说我们在，如果我们顺着这样的方法去祷告，那神一定会听啊！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寻求神啊，神一定会听啊，喜悦。那既然你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遭遇都不同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啊，为什么他就是说过得非常富裕，我怎么就过得这么贫寒呢？啊，为什么他身体这么健康，我怎么就这么弱呢？啊，为什么他没有遭遇任何患难，谁和赐福给他，我呢就遭遇这样的患难那样的患难呢？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啊。那么，神既然有引导，都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其实呢，我们每一位的信徒遭遇不同，是因为上帝的预定，上帝预定好了。我告诉你，到了天堂的话呢，你嫌你受苦受少了，为什么的话呢？你看我受这一点苦，他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哈，哎呀，他没受苦，你看他也不如我了。上帝说我往多受点苦来哈，是吧？到天堂你就知道了，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他想多给你点福分，是吧？当多让你承担一些啊，然后呢付出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地上信徒个人的重担不一样，但是结果一样吗？一样啊，结果都是进入永恒当中。我们重担不一样，我们才能够互相的担待啊。我们重担都一样的话，你也担那么多，我也担那么多，我给你担的话，我让你玩啊，是吧？我们个人的重担不一样，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的身体不一样，他的身体软弱，我的身体好一些，我为他祷告。我们的爱心不一样啊，我们彼此才能相爱，对吧？我们这个知识不一样，那我们才能彼此的照顾。所以说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什么合而为一，我们今天的主题合一，对吧？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造就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们受到试炼以后结出生命的果实来，然后呢进入他的预定的计划里面，最终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坦然无惧，又要明白他的旨意。坦然无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遵行了他的旨意，不是因为说我们拿着耶稣的宝血作为筹码，不是。我们坦然无惧乃是因为我们遵行了他的旨意啊。我们坦然无惧，我们遵行神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何为神的旨意，对吧？那么知道神的何旨意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圣经的话语。那么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是如何遵行呢？就是立志遵行的前提就是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上。他们说神的这句话对，那句话我琢磨琢磨好像不太合理， 那另外一句话呢，是一点都没有道理呀、啊，哈、啊。我说神的话语要是合乎你的道理的话，你就比神的话语还有道理了，还有理了，是吧？你是理包子，是吧？哎，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去琢磨神的话，要相信，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中啊，明白才能明白神旨意。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神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啊！神的旨意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名字得到荣耀，神的旨意一定要历在历史的进行当中啊，有效的啊实施，包括人的堕落、基督的成全、对神对选民的造就、训练，甚至是鞭打、管这个管教，最终让我们成为发光的精金，荣耀神的器皿啊！为此，我们坦然无惧来神，这第一点哈、啊，坦然无惧寻神旨。第二点，众蒙垂听。勿怀疑啊 ，believe you receive and don't doubt 啊。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读了两节，第二节是五章十五节说，既然你们知道他听我们的祷告，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者啊。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知道，凡我们所求的他都听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求于他的他都给我们，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对于信心的祷告呢很难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求的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啊，就有一种怀疑了，那不敢大胆的再求了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得到啊，所以呢不敢大胆求了，说反正我已经求过了，反正得着不得着，神想给我不给我，那他的主权是吧，那我就不管了啊。那所以说听之任之不对啊，不再求也不对，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一次祷告之后，我们都应该有十分的把握，神一定垂听，你才能够不再祷告，啊，神一定垂听，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时。那你问了，我们求神的旨意，我们求与向神求的是不是合乎他的旨意呢？这是最主要的，是吧？那。为什么神迟迟没有给我答复？为什么啊、我已经祷告了，他还没有给我答案呢？那、我的答案很简单，神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候最美好，啊，我们一起说一遍，要不有的人打盹了哈，哎，神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候最美好，哎，还有点押韵了哈，嗯。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时候啊，是为要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到呢？训练我们的信心，要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加的向他感恩。到了时候，神会成全的尽善尽美呀、啊！啊，所以我们常常信徒有说，我不知道我祷告合乎不合乎神的旨意。他说了，说神的旨意呢是出于他无穷的智慧，那说的很对啊。但是我不可能知道他是否要给我。是我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凡是有这种心理的人，就不能算是有信心的祷告啊。我再说一遍，凡是有这种心理的人，不算是信心的祷告啊。要耶稣说了，要信他所成的，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没有成就的原因的祷告，可能是。我们有原因啊，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怀疑，对吧？我们想给神那个画个圈让他跳进去，是吧？很多人就要找原因，自己的原因啊。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顺服神以外，还有信心，这两样啊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除了有寻求神，我们除了什么啊？除了这个顺服神，我们还要应该有信心。那这两样还有个前提，就要寻求神。寻求神旨意去找啊，就才能够顺服啊。那然后呢，你不知道神的旨意的是什么，你怎么顺服呢啊？然后呢，你没有信靠的缘由了，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看见到底神在想什么，想神所想，求神所给的啊，谁要给我们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神喜悦。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坚定信心的坚定我的意志啊，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坚定在我的意志当中，流露在我的生命上。我再说一遍啊， 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坚定在我的意志中，流露在我的什么生命上。你这三样有了，我敢保险你上神祷告，你就明白如何来祷告了哈。如此同时呢，你还要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降服在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光照、圣灵的什么引导当中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走错路啊，就分辨合乎神的旨意，才能够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他的时间最美好啊。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旨意不向那些存心不顺服的人显现，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神的旨意，如果圣经没有明确的原则，没有明文规定啊，说圣经里面没让不抽烟呀，有吗？我说那时候可能还没发明烟呢，是吧？神的旨意，神说也没让我什么，也没说不让吸毒啊，啊，神说了可以喝酒啊，不让我醉酒啊，到底是哪一样对呢？哈，我告诉你，如果圣经里面没有明文规定的，有三个你一定要啊来测验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受圣灵的光照释放，还是受捆绑啊？这三条如果你要是能够确定好了，那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分辨啊，能够荣耀神吗？牧师讲道，啪，一边抽烟一边给你讲，是吧？这是好荣耀神吗？不荣耀神，是吧？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不干，是吧？不干，不荣耀神，不造就神，造就人不干。然后呢，还有什么？我是不是受到捆绑？你说吸毒的话呢？你吸了毒，吸完毒以后啊，你就什么离不开了，上了瘾了，对吧？上了瘾了，你受捆绑了，这肯定不是啊，符合圣经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被啊，但呢，但是不要被罪所辖制啊。这三样就来决定我们啊，圣经里面没有明文规定的原则啊。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大胆的向神祷告啊，向神祈求啊，向神祈求，这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是吧？这个平安很重要。平安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啊，平安的果子啊。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不太清楚了，你要和同心，找同心的人一起来祷告啊，和清心的人一起祷告。祷告什么？一同祷告，查验明白啊。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条，祷告没应允，等候神的时间，啊，这是最主要的。神给每个人重担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愿意施恩给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是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吗？是。我们要相信，凡是我们向神祷告所祈求的，神都能成全，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只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求，只要我们是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求，最终神一定能够垂听和成就啊！而且一定会为我们成就的尽善尽美。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我们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主啊，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给我们安排的原是尽善尽美，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坚定信心地依靠你，跟随你，直到那日，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叫，阿门。